听就是上周末没唱够啊。 上周末你唱够了吗？ 哎呀，期待着这个周末的到来。周末简直太快乐了。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俩，哎，我们俩怎么还在说周末的事情？ 因为我们俩可能刚刚休息了两天嘛。啊，白 PD 辛苦了啊。 哎，是的。当然呢，我觉得这个大家刚刚听到第一首歌曲叫做《卡拉永远 OK》，就是想跟大家说，在每周六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卡拉 OK 了哈。 今天才周三，我们已经跟大家开始畅想周末的事儿了。 哎，是的啊。 哎，这是来自胡彦斌的一首歌曲，来清醒的叫醒大家。这是我们的早安闹铃清醒歌。 哎， 那今天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这个天气呢，来看一下，早晨五点钟，南疆观察台的气温是-5.9度。今天受到了冷空气的影响，天空呢逐渐是放晴了。中午前后呢，北风将加到这个3到4级左右，阵风在7级左右，风寒效应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各位呢，要外出的话，请注意防风保暖。另外，天干物燥，还需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哎，最近啊，我的这个防风保暖的设备做的是比较好，已经不太钻风了，所以从体感上呢，不太能够给大家来说到一些比较具体的指导啊。 但是北京市气象台还是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今天的阵风会达到7到8级左右啊。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外出的话一定要远离这个高大建筑物，还有广告牌等等的。 哎，是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早晨到白天是多云天气，山区可能还会有零星的小雪天气，会转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只有3度，最小相对湿度是30%。 哎， 今天夜间偏北风3到4级，阵风可以达到6到7级，转2级，最低气温是-7度，最大相对湿度50%， 还是比较冷的啊，最低气温有-7度这么低哈。 嗯， 所以大家还是要来稍微注意一下。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点什么事，什么话题呢？我觉得还是，是不是要聊点这个冷天我们要吃点什么？ 就是每周一聊吃是吗？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可能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话题，跟大家各位的专业有点关系啊。 哎，是的。那么在有请大佐之前呢，大佐也已经把新一期的早秀观察送到大家的手机当中了。 这儿观察，那儿观察。 哎，是的，2022年的首次早秀，我们观察点什么呢？哎，郭 PD 这次会不会化身郭某朋友惊喜出镜呢？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最新的一期早秀观察已经到了大家的手机了，赶快来看看吧。 我好惨啊，我为什么每次都是被观察的那个人啊？但今天跟我没啥关系啊，来跟各位的专业有点关系，来听听看。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新的一年，无论是工作和生活都要有新气象。今天呢，咱就把这两者融合一下，来聊一聊，你觉得你所在的行业或者你所学习的专业放在生活当中能干点什么呢？比如我们能用到主持专业。为什么我想到第一个就是跟人逻辑 battle 呢？专业特有用，生活当中你的专业能帮你干点什么呢？ 逻辑 battle 是啥？ 就是跟人去辩论一下。 我 参加个什么奇葩说呀。 啊，不用不用，就鲸鱼每天把这个专业发挥特别到位，就每天跟我来这儿逻辑 battle。 哎，是的，就是每天来跟 PD battle， 就是我人生当中的一大乐趣。 一大乐趣是吧？与天斗其乐无穷，与郭 PD 斗其乐无穷啊。 你不是上次说了吗，说咱们这个专业好像也真没有什么拓展的地方，就如果你不做主持人的话，你也就只能像我一样回家给我爷爷表演一段普通话啊。 你那个表演普通话的梗实在是 对啊，你想人家唱歌的可以回去说来给大家唱一段哈，跳舞的来给大家展示一段， 你可以试朗诵一段吗？ 很尴尬呀，你说大家在一块儿，然后就是推杯换盏的吃饭，然后我去给大家朗诵呀，啊，我的祖国高山巍峨。 哎，但是你别说啊，咱们客观的说，就是比如说播音主持专业的人，尤其是播音主持毕业的人，你年会什么的经常有朗诵，就别人有朗诵，会聘请你过去给别人指导一下， 是这个是，就是包括朗诵比赛呀、演讲比赛呀等等等等的。哎，所以这算是我们的一个专业的拓展吗？ 这当然算了，就是这个拓展的面还挺广的呢，对不对啊？ 嗯， 而且你还曾经代表咱们出去给别人说早安音乐秀是怎么做的啊？ 那个是座谈好吧。 对、啊、好像也没什么其他的，再想想，再拓展想想， 早秀推广大使。 推广大使不错啊。我后来想想我那个专业呢，我那专业不是挖坑， 你不就给搭档挖坑吗？你现在把这个专业真的就是展现的淋漓尽致啊。 咱俩就是一个 battle 口，一个挖坑是吧？ 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啊 ，PD 呢以前是环境工程专业毕业的， 哎、是了啊。 哎，所以其实你看，我们这个专业其实真的是属于多面手，而且就是杂行、 嗯。 以前的时候有学习各种专业的，但后来也有成为专家型主持人的。 对， 那比如说对戏曲特别专业，就成为戏曲节目主持人。 嗯 啊，对音乐特别专业，就成为了爵士郭鹏啊， 对 不对？ 对，挖坑比较专业的就来到了早安乐秀，给搭档埋各种包袱，埋各种雷。 但今天除了我们聊到主持人的这个专业之外，也想要聊一聊大家哎身处什么行业， 是 本来是学的什么样的专业，你的专业有什么可以拓展的地方呢？ 哎，来跟我们说说你的专业在生活当中 嗯 可以给大家解决什么问题，好不好啊、 哎、没错、嗯、 比如说你看我们这个环境工程，咱们属实来说、 嗯、 就会让你蓝天白云多起来，对不对？爱就像蓝天白云、 哦、晴 空 万 里， 哎，突然暴风雨是怎么回事？你给我解释解释。 突然暴风雨那就是别的专业了，跟我们没关系了。 甩锅第一名啊！ 来，答案。 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 从我初恋那天起，先是甜蜜，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无处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人就像患重感冒，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冷热交替，欢喜忧郁，乐此不疲。 遭遇的问题，什么叫爱情？它是那么的真实，又很可疑。 研究过许多实验，海枯石烂，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 所以说，永远多长，永远短暂。 各一个让你心，一个让你醉。 那么感情能赋予此累赘，有的很平淡，有的撕心裂肺。 专属听歌报告。过去的一年，您在早安音乐秀一共听到了5135首歌曲。这一年，您在早安音乐秀听到的第一首歌是。这一年，您和我们共同欢乐 K 歌的第一首歌是。这一年，我们单曲循环过最多的一首歌是。 新的一年，早安音乐秀从工作日上班路到周末清晨，让我们继续用音乐为您带来每一天的欢乐时光。 Aloha，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我们的这个专业呢，能做的事情还是挺多的啊。 嗯， 看一下人间值得说，我的专业是幼师。我跟你说啊，在幼儿园之外，我看见孩子能躲多远就躲多远。谁都没我远， 这算什么？这算工作 PTSD 吗？ 对对对、啊、被工作支配的恐惧感。 嗯，当然还有像八月未央，他说我是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的， 嗯， 所以我给闺女代购各种零食、衣服，这算用上了吗？ 啊、这个挺好的哈。 国际经济与贸易在我们家里就产生了贸易。 你听见啊？这个慢慢这个经历跟你在家里表演普通话差不多啊。他说我是学英语专业的， 嗯， 于是呢，每次去爷爷家，爷爷就转到国际新闻台说。来，懂不懂给我讲一讲现场翻译啊， 这个挺好的。但你知道我们就是闺蜜整个从小到大长大的这个小圈子当中，有一个女孩也是一直在学英语专业的，而且她读到很高，就是一直读到翻译硕士。然后呢，你知道她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吗？ 嗯， 当我们这些人但凡需要本科论文、研究生论文，因为你知道就是那个梗概，就是说概要那个部分其实是要做一个英文版的，对，然后这个时候她就负责要帮我们所有人去翻译那个梗概。她我跟你讲 好辛苦啊， 他做过新闻学专业的，然后呢播音专业的，然后做过法律专业的、 嗯、 做过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做过国际贸易专业的，就发现自己变成一个多面手。所以我觉得其实学语言的同学真的很了不起，因为他需要各个行业都了解、嗯、 没有学语言同学最了不起的是帮你们各个行业都写了 summary 对 吧？但你知道我刚才那这个 不是 summary， 是那个 abstract。 啊，行了行了，别标英文单词了。我本来标了一个就有点不太好意思了。你还来这儿直接指标， 好像你说的不太对。 不太对啊。这个执剑人史强说呢，当代天坑专业啊，生化环材。哎，真的，我们这个专业当中有这么说法啊。 嗯， 就说自己把自己坑了这种感觉哈、啊 嗯。但是像暖暖的情特别可爱，他说我是学音乐表演的。嗯、哇，这个我 PD 最羡慕的专业了， 厉害啊、嗯，喜欢。 他说我现在在电影公司做制片人， 啊、 然后现在的感觉吧、 这个， 怎么说呢？就是你点这个鱼、这个鱼、这个鱼都不错，但是不要点那个鱼。 嗯、什么意思？ 因为那鱼完了。 啊、哎呀。哎呀，你好无聊啊！是他自己说的还是你自己说的呀？ 我加的， 你加的。 没有，他就觉得说这两年影视行业有点不景气啊、所以感觉自己的专业其实也挺难的、嗯、 啊。是，但是让静瑜这么一加吧，哎呀，真是尴尬癌、啊、快犯了，我赶快用。 哪里尴尬？ 你那个什么这个鱼、哎、那个鱼， 多好笑的梗啊！ 哎，我跟你说啊，有一个鱼特别在就在水里一直玩啊玩啊玩，后来变成什么？ 嗯，就变成什么？ 变成鱼丸。I would wait forever, exalted in the sea. And as long as I am with you, my heart continues to beat. With every step we take, Kyoto to the bay, strolling so casually, yeah.We're different and the same. Gave you another name. Switch up the battery, yeah. If you gave me a chance, I would take it. It's a shot in the dark, but I'll make it. Know it's out of your heart. You can't shame me when I am with you. There's no place I'd rather be. Na na na na na.We staked out on a mission to find our inner peace, make it everlasting, so nothing's incomplete. It's easy being with you, a sacred simplicity. As long as we're together.With every step we take, Kyoto to the bay, strolling so casually, yeah. We're different and the same, gave you another name, switch up the batteries. If you gave me a chance, I would take it. It's a shot in the dark, but I'll make it. Now it's out of your Shot in the dark, but I'll make it. No, with all of your heart, you can't change me. When I'm with you, there's no place I'd rather be. 哎，我们来听到的是 Marilyn 带来的这首歌曲 Rather Be 啊，这应该能够听得出来是一个不插电的重新翻唱的一个版本哈。在早晨听呢，比较清心寡欲一点， 太棒了， 口味比较淡啊。 你看我们早秀这两天就是经常放一些翻唱版的歌，你知道前两天白 PD 放了什么吗？ 放的啥？ 他放了翻唱版女生版的《心太软》。就是我整个人听到之后我就一整个呆掉， 就他觉得那个男生小齐版的比较心比较硬一点。 没有啦，就是我们是想要给大家一些不同的口味尝试嘛，因为毕竟像这些老歌也都播放过很多次了啊。 是， 哎，我们听一听，其实也在内心当中有一个对比，这也算是我们专业的一个拓展的方向了。 就我觉得大家对这个播音主持专业还有一些误解吧，就是 Stream 说播音主持还可以做婚庆主持，你错了， 就 播音主持可以做所有主持人。 对， 对不对？ 就是什么就是主持发布会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些也 可以， 对，都算主持方面的嘛。 是，但是其他的，你看，就大家的这个专业的各自领域就不太一样了啊。这个圣黑猫萨玛说，我们机械专业比较牛的可以成为手工梗，手工梗是一个B 站当中的这个 就是大家 制作达人啊， 理解为就是具有匠人精神的手工业者。 对对对对，他做的东西呢一定没有什么大用，他自己说的啊，但是很有意思。他说专业呢可以成为大国的工匠，摸鱼的可以在装修东西。哎，你别说。机械的专业好像生活当中运用的范围确实很广哈，修个东西啊，对吧？换个东西啊之类的都可以用到哈。 是的，而且呢，今天啊，因为刚刚我们俩关于这个 summary 还有 abstract 的争论，好多英语， 还在说这个， 好多英语专业的同学 炸出很多是吧？ 对，都冒出来了。像何小思，他说英语专业在此，论文翻译 PD， 哎，我跟你说一下，应该叫综述啊。 对， 锦鱼说的是对的。所以偶尔呢，我还会帮朋友改个小作文啊，弄个英文简历啊，翻译个产品介绍什么的。 对， 然后。后来研究生就去学管理类了，就发现哎，这个生活当中还真是没有什么用，还是语言比较香啊。 这个管理好像生活当中的管理好像用不太上，是吧？ 你管理谁呢？ 就是回家 管理家庭成员。 对，回家跟爸妈说，爸妈，我今天学了管理专业了， 来让 我 管理管理你们 这个家，哎，就由我来管理了。 首先第一步，掌握财政大权啊，你们每个月的工资都交到我手上。 然后忽然发现一个巴掌呼了过来。好了，开玩笑了，我们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的《温柔》。我觉得呢，播音主持专业还有一个好处，我觉得可以让人变得温柔一些，柔软一些，是不是啊？ 是吗？ 因为啊，在你身上好像是个反向的作用， 你怎么对我这么凶呢？ 我们变得温柔一点哈。 该怎么度过？天边风光，身边的我都不在你眼中，你的眼中藏着什么？我从来都不懂，没有关系，你的世界就让你拥有，不打扰是我的温柔。不知道不明了，不想要为什么，我的心明明是想靠近，却哭想要为什么，我的心那爱情那距离总是在孤单里，再把我的最好的爱给你，不知不觉不情不愿又到巷子口，我没有哭也没有笑，因为这是梦，说过如果有就让你自由，

大汤是很多人的早餐必备，其实做法也非常简单。他说我们去准备两个西红柿，去皮儿切丁，两颗小白菜洗干净切段，再切一点小小的葱花，一个鸡蛋打散备用。首先我们起锅，倒入少量的油，油热以后呢，放入葱花爆香，再放入西红柿，炒出汤汁之后倒一点热水，放入盐、生抽、少量的胡椒调味，然后再取少量的面粉，把水龙头开到最小，形成不连续的水滴，边滴水啊边搅拌面粉，这样呢面粉就可以形成一个个的小面疙瘩了。等我们这个面疙瘩在水开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撒入锅内，慢慢的成型以后，我们用锅铲轻轻的推动，再放入小青菜，出锅前打入这颗鸡蛋，然后滴上几滴香油，撒上一点小葱花，一碗热气腾腾的疙瘩汤就做好了。你学会了吗？没有记清楚做法也没有关系，现在发送生活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了。那萧田说，疙瘩汤呢是老公专门为我学的菜，一次成功，简单上手。我和老公认识7年了，我们刚刚结婚4个月，而昨天是结婚以后我陪他度过的第一个生日，所以想在这里点播一首来自许巍的《蓝莲花》，祝愿他生日快乐，以后的每一天都要阳光灿烂，也祝愿升级以后的早音乐秀越来越好，我们也会一直默默支持的哦。 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来自许巍的蓝莲花，今天依然是一份狗粮早餐，大家预想到了吗？ 你这个声音星球改了半天版没有什么区别吗？ 声音星球是谁的呀？ 对，说错了，你这个音乐生活家也没有什么区别吗？啊， 我们是全新升级啊，所以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部分肯定还是要保留的。 哎， 特别是你看像家人生日啊，共同度过的纪念日，所以通过亲手制作一份早餐的方式来表达爱意还有表达祝福是非常好的。 对， 所以呢今年音乐早餐全新升级为音乐生活家，所以除了可以投稿早餐之外，觉得我厨艺不太好，那我也可以分享一些生活妙招啊、旅行探店的攻略啊等等等等的都是可以的。 对，而且我觉得呢就是这个升级之后呢，就是你从只能去做变成你是吃货也可以，对不对？ 是的是的是的， 就是你刚才说哪儿好吃你给我们发点，但要稍微详细一点，对不对？ 没错的。你像上周我们还给大家推荐了平价的年宵花嘛，马上要快过年了、还有呢就是我到现在都有好多人在不停地问我说，这个冬季远离加湿器肺炎的加湿小妙招、 你那个加湿 都在我们上周的节目当中。 对，这就是现场布置起来看得有点奇怪， 是奇怪但是真的好用。 好用、 我到本周之后就 很就是上周那个咳的状态已经好很多了。 对，这是音乐生活家给大家带来的很多的音乐小妙招。但是呢我们其实今天的这个话题也跟这个生活小妙招有点关系，就是你的专业能给你的生活带来什么、对不对啊？这个好像普通人会想的比较少一点，但今天我们给你提供另外一个思路感受一下，对不对啊？ 是的。今天有好多的朋友过来跟我们说自己是各行各业的，比如说像信仰爱情，他说我是计算机专业的，现在呢从事的就是通信行业。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吧，我能做的就是让别人远离电信诈骗。 还真的是啊。 对，国家反诈中心 APP 你下载了没有？ 在陆星的时候我学的是俄语专业啊，这个专业最大作用就是能跟俄罗斯的朋友唠嗑。也有道理啊。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专业的用处还挺大的，就是一切比如说俄罗斯的文化呀、文学啊、艺术啊等等，我觉得可能你也会理解得更深邃一点，就跟沈腾老师一样，对吧？ 还有像昵称说，哎，刚刚不是英语专业的来报道吗？我得给我媳妇儿报一个名哈。我媳妇儿现在是英语老师，但我觉得她在生活当中对我唯一的作用就是在我玩英语这类游戏的时候，在我边上当翻译，跟我说啊，这个就是跑，那个是跳啊，这个是转圈啊。 跑叫应该不用吧？ 这是我家的。 是是是。一帆说呢，我大学是运动训练专业啊，大一的时候呢放假一回家，亲戚都问我，哎，那我你是运动训练专业的，那我问问你减肥的问题呗。然后还让我带着表哥表妹运动减肥什么的，当时感觉不是很好，结果反转来了，大二时我就真的在健身房兼职了教练，工资比老家的老爹还高一点。是吧？ 这个是可以的。所以你看个人的专业都有可拓展的方向， 学以致用嘛。 比如说我们早音乐秀的主持人也可以拓展去当演员啊、对不对呀、也可以作为郭某鹏教大家一些道理啊。最新一期的早秀观察已经正式上线到大家的手机当中了。提醒各位，如果还没有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赶快关注一下2022年的首次早秀观察。我们观察点什么呢？ 对， 这也观察那也观察，重点是观察一下郭某鹏又通过自己的切身的行为啊，教会大家一些什么样的方式。 你每次说郭某鹏嘛，我就全身一杆颤，但后来我想我也不是三个字的名，我有啥好可颤的？ 你不用非往自己身上安嘛，对吧？ 对、 毕竟还有我跟大佐做主播台，是不是？所以呢全新一期的早秀观察一定不要错过啊，点开点开点开。 大家一定要来关注一下哈。当然呢这个大家不要忘记，今天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这个本节目还是有奖品的，而且今天奖品是非常非常丰盛的哈。今天我们的奖品呢是由玩具烦恼城提供的价值300元的礼品卡两份，上午10点之前到玩具烦恼城中国的微信号回复一下974三个数字即可领取玩具烦恼城的满158减68以及呢满300减100元的听众专享玩具券啊。 是的，所以大家在回复我们的时候啊，可以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同时也不要忘了赶快去领这个优惠券。 另外呢本节目的奖品呢还有呢啊，还有由顺心心源提供的价值300元的顺心心源牛肉体验餐厅无门槛的限定券，顺心心源奥运健儿都爱吃的国产好牛肉啊。 那么大家在微信搜索一下顺心心源牛肉工坊小程序，心源安格斯就是您餐桌上的好牛肉啦。 是 爱音乐爱生活的你一定值得拥有。 刚才呢有朋友呢说他自己呢是计算机专业的，所以呢我今天专门给计算机的人， 我觉得这怕不是计算机专业，这应该是绕口令专业吧。 这个专业你们专业可以啊，800标兵奔北坡、 这个我不可以，这个大佐可以。 来我们听一下林子祥的数字人生。 填满一生全是数字，谁会真正知是何容易，烦恼一生 掌握问谁可以，明明炮听二三，为何弹出四一，谁人能够预知四点三四价位报升变咗1004，凭号码来认输，你的 IQ 你的身家你的体魄你的一切，人与数字有许多怪事，看看计数机里有咁几多人知， 崎岖蜿蜒连续跑步，看见一路向上的风景，也看见自己内心的向往。别克 SUV 家族 2.0T 加 9AT 黄金动力组合，匹配48伏轻混科技，酣畅动力助你迎难而上，智慧科技赋能，驾享别样品质。别克 SUV 家族2022款全新启航，欢迎品鉴。别克来自上汽通用汽车。The Buick。以上为广告时间。 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很秀。 I'd spend 10,000 hours and 10,000 more. Oh, if that's what it takes to learn that sweetheart of yours. And I might never get there, but I'm gonna try. If it's 10,000 hours or the rest of my life, I'm gonna love. 欢迎大家来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鹏。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 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关于专业的，来跟我们说一说你的专业在生活当中都有哪些妙用啊？也不一定妙，只要有用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刚刚通过大家的回复发现， 不太妙， 就是有用已经很艰难。 妙的人不太多啊，但是这个你听啊，就是有些专业也不太容易有妙用啊。嗡嗡嗡说，我学的是放射化学。放射化学好像生活当中可用的不多，不过总是被问到如何制造核武器的问题，这也太大了吧。 这我估计你得就是说我又问问我的导师啊，我的导师再问问他的导师。 直接人史强说，我学的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啊，工作以后干的是也是人力资源，导致现在我同学要换工作都让我介绍，要不就是各种找我改简历。哎，这个还挺有用的啊。 太子说，说说我的专业吧，在生活当中还真没啥用处，因为我大学学的是物业专业，但是我毕业以来就没有从事过相关的工作。记忆当中唯一一次用得到还是社区改造的时候，跟物业进行了一个建议，说哎，你们这个东西啊应该怎么怎么改，我们老师当时教我们啊，这个应该这个样子。 是日清语文说呢，我是从事警务工作的，在生活当中能吓唬吓唬小孩。 不听的话，不听话的话，就让警察叔叔把你抓走。 是真的可以这个样子吗？嗯， 吓唬自己的孩子应该没啥问题啊。 但是像磊他说我是医药类的，哎呀，这个在朋友当中太受欢迎了。 是 因为我在医院上班，所以各种朋友呢，哎，家里人如果有个什么疑难杂症，或者说哎在用药方面有一些问题，他们都会过来问我。 对， 所以我就会帮他们去解答。而且呢，现在也在各大医院啊积攒了不少的好朋友。 你别说，好像还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呢，也是在医院工作，他说，就自从我来了医院吧，我发现呢，朋友找我的多了一些，我找朋友有用的事好像比较少啊。 嗯， 他们都来找我，对吧？ 我记得好像之前看到一篇文章说，哎，人这一辈子一定要结交的几类朋友，比如说你一定要有一个医生朋友， 嗯， 这样在你自己或者说家人有病症的时候，他能给你提供比较权威跟专业的一个意见。还有需要交的就是记者朋友，就是当你遇到一些特别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他可以帮你发声。 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嗯， 你看你是记者，你爸妈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护士。 对。 哎呀。简直把你刚才说到的有用的专业都给囊括了， 然后我赶快去交了一个新闻台的朋友。突然发现在我遇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好像我要么给我们小区点个歌好不好，谴责一下他们的不公正待遇。 好了，欢迎各位把更多的这个你的专业现在在生活当中学以致用，或者他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小妙用来告诉我们。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最新发单曲的一张专辑啊，是来自于 Weekend， 最近他真的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这张专辑出的非常非常不错，来听到的是一首歌曲 Out of Time。 The last few months I've been working on me, baby. There's so much trauma in my life. I've been so cold to the ones who love me, baby. I look back now and I touch that dial, because like the song says, you are out of time. You're almost there, but don't panic. There's still more music to come. 哎，我们的这个活为什么让别人给抢了？ 哎，现在发现了我们主持人专业的另一个妙用。你发现好多歌手在他自己的歌曲的开头跟结尾的时候，都喜欢加上一段，好像是打开 radio 的那种感觉。 是。 你看，除了像 The Weeknd 这首 Out of Time 结尾的时候，就有一个男播音员好像在给你播报天气的一样的感觉。 全损音质、啊。 哎，全损，你也太损了吧你！ 就这种感觉、啊， 就是默认为从电波出来的声音，就好像带一点那种沙沙哑哑、呲呲的感觉。 对， 还有之前像 Mr. Miss 有一首歌，你怎么不上天呢？是吧？就是说、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电台，在生活当中怎么样？ 那段 是半损是吗？ 半损 音质。 但我们要说到的是这张专辑啊，就是 The Weeknd 开年的第五张专辑 Dawn FM。你看，哎，真的，他们也很喜欢用 FM 这个概念啊。 嗯 ，Dawn FM 有点怎么说，落日电台这个意思。正式发布啊，这次呢 Taylor the Creator 以及呢这个很多的这种大牌歌手都会助阵他这张新专辑。这次呢他其实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暗示，如果说上一张专辑 After Hours 在深夜之后，那么这张专辑就在清晨黎明到来，跟我们早秀是不是超搭？ 嗯， 是不是这种感觉啊？ 所以从明天开始，每天都有一首的 Weeknd 吗？ 关键你怎么知道？明天准备还再放一首、 啊、 新专辑的歌，很好听啊 吧？ 关键是不是？就是因为他最近人逢喜事精神爽嘛，而且他在歌词当中藏了一点小暗招，他跟 Angelina Jolie。我们就不多说了，大家 你能说安吉丽娜朱莉吗？给我们这些非英语专业的学生一点活路好吗？ 今天不有很多人过来跟我说我的什么 summary 的错误吗？ 你确实是说错 了，我今天就要说点英文单词。 那这张专辑呢，也是作为第四张口碑大的 After Hours 的续篇，所以期待着它可以取得和上一张专辑一样，甚至比上一张更耀眼的成绩。 是，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距离北京冬奥会现在已经不足一个月了啊，所以冬奥题材的电视剧《超越》最近是登陆了央视一套，这部剧呢为中国的短道速滑运动呢发展做了一次电视剧式的侧记啊。 同时呢也书写了几代中国短道速滑人的理想飞扬。超越的剧本呢是在2020年的夏天，当时历时了3个多月，创作团队走访了40多位冰雪人，形成了60多万字的素材啊。所以这个剧本是非常的扎实的。所以呢，剧本在塑造运动员和教练的同时呢，也深情致敬了这些运动的幕后英雄。 哇，我看到这些奥运健儿，我的感觉就是一句话。我骄傲啊！ 哎呀，接下来这首歌太合适了，这也是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黄绮珊的声音，后来在歌手当中第一次认识这位歌手的时候，原来才知道哦，原来这首歌是她唱的。 对，我们来听到的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当时其实是央视给的一个这个主题音乐。 对对对对对， 来听一下，来自于黄绮珊的《骄傲》。 时光为一个梦想，生命需要随时出发，等待你我热情瞬间迸发，感动红旗下的泪光，英雄自豪微笑是灿烂的火花，骄傲我随时出发，等待你我热情瞬间迸发，感动红旗下的泪光，英雄自豪微笑是灿烂的火花，骄傲我为祖国骄傲，期待再一次出现这个时刻。

我曾经拥有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我曾经跨过山的海，也去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希望希望写掉所有方向，写掉看见平凡才是美。 2000万观众当场播放，刷爆了视频号，疯狂留言。初听时才高三，再听时已三高。20年过去了，我的英语不再流利，而你们却学会了中文歌。那场演唱会像一个水龙头，拧开了无数人的记忆管道。熟悉的旋律带着青春回忆，如狂风席卷而来，而听歌的人却像被裹挟进了时光隧道，身不由己地陷进回忆的漩涡里。确实，很多东西过了时，纪念似乎都显得有些尴尬。但是中年人们仍然死死地抓住那些过时的歌曲不放，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经历过的时代才是最好的时代。我们喜欢过的歌手是最优秀的歌手，我们听过的歌声是最美妙的歌声。听起来很任性，但是这么好的音乐，给了我们很多底气。当一首歌陪着我们度过灿烂的校园时光，它就代表了青春。当一首歌曲让我们熬过了痛苦，等到希望，它就是号角，存储了信心，能够释放能量。所以年轻人们请尽管笑吧，笑中年人的敝帚自珍，这种 old fashion 的音乐何必一听再听呢？那一个时代已经悄然远去，但当我们相遇的时候，还是可以分享有记忆的旋律。就像这平凡的人生，拥有过一切，即便随风飘散，也坦然面对。毕竟那些做过的梦是真的，不是吗？ When I a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 me, and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To more than I can be.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哇哦！ 这个才是声音星球啊，刚才是声音音乐生活家、wow、有点搞错了啊、 哎、是不是觉得升级以后的音乐星球太棒了、嗯、我们就要听这些东西啊，我们为什么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在听一个划水的 PD？ 那个我们俩一人放了一个，我那个是声音星球不是音乐星球、 对对不起对不起是这样的，生如夏花说了呀，谢谢郭 PD 呀、啊嗯、每一次都用声音用音乐带我们去到最灿烂的星球，要给你点一千万个赞、 嗯、是感谢各位。我们来再来说一下我们这档新节目的这个阐释的这个原因啊，就是世界上很多很多声音，我们这几期基本都是从这个音乐方面来阐释的，但以后有可能只是一段片段，但最后会送你一个暖心的这样一个歌曲作为收尾哈。反正就是我们要探寻声音当中的可能性， 嗯， 好吧。 我对于说这期节目听的我到公司都不想下车了啊！每天这个小板块呢，固定在八点钟会为大家推出全新升级版的声音星球。 哎， 那在上周呢，有我们的小耳朵投稿的，就是六一投稿的嘛，然后你 PD 放了一首广东话版本的，当时在讲述重庆的一对老人的他们对、 哎、 他们的这个故事，所以好多人后来到周末都还在问我们那首歌叫什么名字。 对，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来回听这些节目的话，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 嗯、 搜索一下早音乐秀就可以随时回听我们节目了、 哎、 那么固定在每天八点钟的时候会有声音星球用一首歌来温暖你。 是，那今天我们的早秀到底要来聊点啥呢？我差点说早秀观察， 早秀 那篇已经发出来了， 这也观察那也观察， 哎呀给我观察的呀、哎、 这个非常值得说一说哈、 啊， 希望各位还没有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的各位赶快关注一下，那么已经关注的各位小耳朵赶快打开全新一期的早秀观察。2022年我们首次观察点什么呢？想知道早音乐秀的特派记者郭某鹏去到大兴区吃了哪些好吃的、 嗯、 玩了哪些好玩的了。 对，被你们快玩坏了啊！但是我们今天到底要聊点啥呢？来大左走一步。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左。新的一年，无论是工作和生活，都要有新气象。今天呢，咱就把这两者融合一下，来聊一聊，你觉得你所在的行业或者你所学习的专业，放在生活当中能干点什么呢？比如，我们能用到主持专业。为什么我想到第一个就是跟人逻辑 battle 呢？专业特有用，生活当中你的专业能帮你干点什么呢？ 为啥逻辑 battle 呢？你看看早秀观察就知道了，这俩人 battle 的呀啊， 这也观察，那也观察， 这也 battle， 那也 battle， 好好的看一看嘛啊！这期视频真的太有意思了，就虽然是我自己参与拍摄的，可是我在后期看的时候，不得不给我左老师夹鸡腿，狂夹鸡腿。 大左老师这个才思妙想啊，怎么说呢？确实，95后的小朋友跟我们的想法天马行空一些。 我太喜欢我们这种跑马灯式的制作了。 那我就要给左老师加点鸡腿了，因为我们今天的奖品呢也是非常厉害的啊，由玩具反斗城提供的价值300元的礼品卡2份，上午10点前能到玩具反斗城中国微信号回复一下974三个数字，就可以领取玩具反斗城啊，满158减68，满300减100的听众专享玩具券了哈。 别忘了上午10点之前到玩具反斗城中国去回复一下974，我们这波新福利又来了，赶快领上哦。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崎岖蜿蜒连续跑步，看见一路向上的风景，也看见自己内心的向往。别克 SUV 家族 2.0T 加 9AT 黄金动力组合，匹配48伏轻混科技，酣畅动力助你迎难而上，智慧科技赋能，驾享别样品质。别克 SUV 家族2022款全新启航，欢迎品鉴。别克来自上汽通用汽车。The Buick。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上冰雪，一起向未来。Visa 中国银行北京2022年冬奥会主题信用卡火热发行中，该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首年免年费，成功申办即有机会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礼，参与房卡消费5倍积分，1元购生活类优惠券等多项活动，更有冰雪场馆票务、私教、驻华套餐产品满额立减优惠权益，详询中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很秀。 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拼出你我的缘分，我的爱因你而生，你 心疼，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在天空积雪缤纷，眼看春天就要来了，而我也将也将不再生存。 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自卑，明天再偶遇我也不敢偷望你，离开我以后季节冷暖天气我也置之不理，愿平时也再不记起，离开我以后我会着跑这地，晨早冬夜破信漆刻想念你，离开我以后醉了会看到你梦中方可变搞地 很秀， 早安剧场，让你的牙齿晒太阳。 有一天，我去大佐家找他，哎，就看见这个在小区门口，大佐被一群老大爷给围住了，什么情况？只听见其中有一个长得很像老白的老大爷厉声质问道：“ 这个年轻人啊，你跟这个老头下棋，你怎么回事？你居然还偷棋子儿啊！太过分了！” 只看见大佐攥着手里的两个象，羞愧地低下了头，哽咽道：“ 不是，我妈说我今年无论如何要带一堆象回家。” 北北将军， 爱情这东西没道理的，有人很抢手，有人没资格，怒视人走的，我害怕什么？大不了别爱了。他像个天仙，他太美了，我那么平凡，我开不了口，心里面晓得追他的结果，幸运的不是我。唉，我没那种命呀，他没道理爱上我。英雄和美人那是一国的，只怪爱人太少了，对手太好了，劝自己傻了，一见崩地了，以后非加油不可。我没那种命呀，轮也不会轮到我。爱情老是缺货，我争什么？时间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老了，我剩下一个梦，那就说，其实我错了，他爱我。他像个天仙，他太美了，我那么平凡，我开不了口，心里面晓得追他的结果，幸运的不是我。唉， 走过来说，其实我错了，爱我没那种命呀，轮也不会轮到我，爱情老是缺货，我等什么？时间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老了，我剩下一个梦，他走过来说， 看出来了，大佐就是没这种命啊 ！PD 连个对象也拿不回去啊！ 山上的笋都被你夺光了啊！人家孩子不就是偷了象棋老头一对象吗？你怎么就给人直接我妹那种命呢？轮也不会轮到 我。你就说我这个歌配的好不好？ 我觉得你在公报私仇，你就是对早秀观察里面我们左 PD 把你安排到大兴去吃网红餐厅。 左在那儿也是 PD， 那咱们三个现在最可怜的就是你。 对对对，我 你还没地儿当 PD。 我不是说了吗？我是净干活的吗。 咱们四个人，一个总 PD， 一个左 PD， 一个郭 PD， 就是白 PD、郭 PD、左 PD 和净干活的。 好了啊，但是我觉得静瑜这个招数也挺好的。那毕竟呢，我们今天说到你这个专业能让你干点啥， 是吧？ 就静瑜干活特别有斗志， 对，特别在早秀，在早秀观察当中贡献了一段特别棒的普通话啊！因为这么多年没有播过新闻了，还挺生疏的。再上主播台，内心有一点点忐忑。所以，2022年我们的早秀观察到底首次观察了点什么？欢迎大家赶快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点击最新的一条推送来看一看 PD 为何要公报私仇。 我你看了以后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公报私仇了。 对， 那个仇真是，我跟你说啊， 不共戴天， 也不至于倒是，但是确实给我丑化的呀啊，那个人物、啊、 丑化，你日常不就是那样？哎，你吃饭那段是谁教你那么拍的吗？ 那倒也没有，我自己说有点浮夸了啊。好了，不管怎么说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吃饭，哎，不是，就是这整个这段早秀观察啊， 哎，是我们郭皮迪去到魅力大兴找了一家网红餐厅，认真打卡，被美食所折服时候的场景。 是，而且呢，你要说到美食，我们今天其实还有节目奖品呢，对不对？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顺心心源提供的，价值300元的顺心心源牛肉体验餐厅无门槛现金券。什么意思？就是你去了以后，也可以拿300块钱的牛肉走，也可以就地吃300块牛肉。 对、 啊， 所以这是无门槛的现金券啊，真的是给大家实实在 在的福利。顺心心源是奥运健儿都爱吃的国产好牛肉，所以非常值得大家信赖。 是， 那么大家可以去微信搜索一下顺心心源牛肉工坊的小程序，心源安格斯，您餐桌上的好牛肉。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的你一定要拥有。 哎，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你的这个自己平常的这个生活当中，你的专业能帮你干点啥呢？赶快来告诉我们啊！不要忘记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哈。 是，所以我们今天玩具反斗城还有新源安格斯提供的300元的牛肉体验餐厅的无门槛现金券，都将通过这种方式来为大家发放。 是。 Where the goodie down there, sir?뭐가문제야 say something 분위기가겁나 shy 요새이런게유행인가왜들그리재미없어아그건나도마찬가지 Tell me what I got to do 그반대로 Bluetooth 켜아무노래나일단틀어아무거나신나는걸로아무렇게나춤춰아무렇지않아보이게아무생각하기싫어아무게로살래잠시 I'm sick and tired of my everyday Keep it up 한것도아무노래나일단틀어아무렴어때 so boring 아무래도 refresh 가시급한듯이쌓여간 stress 가배고파질만큼만폭소화고싶은날이야 Yo what are my thugs 어디야너올때병맥주랑깜짝놀게사와클럽은붐이가잘난당겨우리집거실로발랑워왜부인은영영껏차단시켜밤새수다떤시간도모자라누군힘들어죽겠고누군주제괜히싱숭생숭 I want my juice back 점점까지못차지하다한명두명씩자리왜들그리다운돼있어뭐가문제야 say something 분위기가겁나 shy 요새이런게유행인가왜들그리재미없어아그건나도마찬가지 Tell me what I got to do 급한대로 Bluetooth 켜

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十点，悉尼。十四点，胡努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Good morning show。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国家大剧院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哈。 2022年1月18号到23号，国家大剧院的自制剧目《开山之作》《图兰朵》载誉14年，即将迎来第11轮热演。 嗯，这次呢，园丁将执棒国家大剧院的管弦乐团、合唱团，携手歌唱家沈娜以及韩鹏、莫华伦、妖红和周晓玲等，共同唱响意大利歌剧大师普契尼的《天鹅之歌》。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出炉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首歌曲，我是比较喜欢的，因为是来自于痛仰乐队的一首歌曲啊。 哎，是的，作为一支老牌乐队呢，就是可以这么多年都一直有不同年龄层次的受众，还有就是一直持续关注还有支持他们的拥趸啊，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对， 包括其实去年年末，其实也就是一两个星期以前哈，我们在做的这个对话十年当中，有做一个2021年的歌曲的盘点嘛，他们去年发布的那首新歌也在我们的 DJ 优选金曲当中。 对，是专业人士非常喜欢的一首金曲啊。当然呢，这次呢我们要推荐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无法离地的飞行》，改编自歌曲 Welcome Home， 作为呢这一次呢一部影片当中的重要的插曲。歌曲呢是由韩重新填写的中文词，并且邀请了痛仰乐队达成首次合作。我要多说一句啊，我觉得韩特别厉害，你知道当时请朴树出来出山是完全他一个人自己力劈华山去的，然后才有了平凡之路嘛，对不对啊？ 哎，是的。那朴树导演的最新作品呢已经定档在春节档了，四海嘛。 韩导演 啊，韩导演，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韩导演请到了朴树老师啊， 对， 这次又请到了痛仰乐队啊，这首《无法离地的飞行》，我们来感受一下。 我知道你都没听清，风划过体温明明，我知道 为什么没有办法离地了，这个飞行确实有点沉啊， 非常的痛痒的一首歌曲啊。这也是痛痒乐队算是在2022年推出的首支单曲吧。 哎， 无法离地的飞行 是王永辉呢说，我上学的时候呢兴趣就是玩乐器，摆弄个各种效果器啊，音箱吉他什么的，同学都去打球了，而我自己呢去找女朋友，而我呢去学校附近的琴行溜达，跟琴行老板聊天组乐队什么的啊，连老师找有事都找到附近的琴行去找我，没想到10年以后呢，乐器成了我的工作，我在北京的琴行上班了，所以呢，我的工龄算不算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所以我也是一个爱音乐、爱生活的人哈。 哎，这真的就是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了工作啊，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你的工作在生活当中都有哪些用处。 对， 若一梦莹说，我上大学那会儿学的是现代居家设计专业，简而言之呢，就是让你的家变成想要的样子。毕业之后，虽然我的工作跟专业不相符，但是我还是发挥了自己专业的优势，让自己的家跟别人的家都变得美好而温馨。哎，我特别佩服这样的人，就是我小红书上关注了好多的家居博主，我就觉得哎，真的就是把日子过成像诗和画一样的。他说我们家的孩子也非常喜欢我为他打造的小天地，有的时候呢你的所学或多或少都会帮助到你，给你灵感，即便是不从事相关的行业，但是这也是一种经历和享受。我觉得这个说的太对了。前一段时间我不是给大家安利了一部电视剧叫爱很美味吗？ 对， 然后好多朋友看完之后都就说哎，太好看了，静宇一口气看8集不费劲儿啊。 你看了那个电视剧是不是你的音乐早餐当中就多了很多食谱？ 哎，其实我想说的是其中的一个女主人公也是这样提的，因为她一直在银行工作嘛，很稳定，但是她非要不顾家人的反对跑去开餐厅。她的爸爸妈妈就在反对的时候，她说我知道你们对我寄予厚望，从小的时候送我去学美术，虽然我没有坚持下来，但是这培养了我的艺术审美。虽然我在银行工作了几年最后放弃了，但是这培养了我的做预算还有做规划的能力。所以我觉得我拥有了这些方面的能力，加上我又非常爱好做菜这件事情， 对， 我想要开一家自己的餐厅。这就跟梦莹说的是一样的，即便你不从事相关的行业，但是他也会或多或少的在其他的方面帮助到你，给你灵感。 我搭档太棒了， 比如说学环境工程就可以在主持方面给搭档挖坑。 你知道就是我们当时刚刚进原来那个电台的时候，原来那个电台的老师说大家每个人专业跟我们这个专业是都相关的啊，就比如说法律你可以解决法律问题，对不 对？法制节目主持人， 哎，对，比如说环境工程，你看那咱们有些环保的问题你可以解决一下，是吧？ 对，都万万没有想到最后发展成了给搭档挖坑。 对，然后他们下面一个同学说你是什么专业，他说啊，我是定向爆破专业。然后那个老师 我收回刚刚这一段长篇大论， 怎么也联系不到跟我们这个播音主持有什么关系了啊？ 你感受到他是如何给搭档挖坑的了吧？啊，就是我刚刚在这边上升完，立马挖一个大坑，这个我确实是没有办法解决。 咱们确实是这个怎么说呢？就咱们要升起来还能降得回来嘛，对不对啊？来看看别人，这个乐乐1335说，财务工作是让我在生活当中养成了记账的习惯。 嗯， 哎，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哈。 哎，你像伊娜跟你的专业相似，她说我是学金融信息化的， 嗯、 在生活当中，嗯、很多人一听啊，你在银行工作啊，就问说，那能帮忙办个贷款吗？ 嗯、 能给我把这信用卡的额度调高点吗？我就只能讪讪的回答说，你要是用这个掌上网银遇到问题可以找我，我可以找人帮你解决。但如果我自己去银行办业务，也是需要去网点排队的。 我有一个同学是就修飞机的，你知道吧？然后呢， 嗯、 但是经常有人说你能买机票吗？他说我这跟机票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啊，也是非常可爱啊！大家的工作在生活当中都有一些挺巧的用处吧，而且今天跟我们分享了之后，也发现贡献了很多梗啊。 对，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就是他应该也算是把爱好变成了自己的一首歌曲，因为、 嗯、 接下来这位歌手叫做袁耀发哈，那他原来呢爱好就是学周杰伦唱歌。 嗯， 但后来他发了这首歌曲以后，很多人都以为在、那个、 周董发新歌了，是吧？ 哎，对，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很多人的那种什么大合集之类的当中， 哎，这个前奏一起就很像了， 超周杰伦，是不是？来、 哎、 听一下啊。 最划算，一人一巴掌拉倒，何必要吞吞吐吐，一餐一餐接着一餐，说什么你不知道，一句话是你不好，最后笑最后变成是我不好、啊、是不是要像我塞给你要，你无可奈何 baby 要逃，我终于看穿了爱情，它不就像点根烟，随手放在嘴边，阵阵特别的烟圈弥漫眼前，最多是红了眼，早一点看穿了爱情，它不就像抽根烟用来解闷消遣，到不了烫到了指尖，随手甩路边，管它是不是烫到了指尖，随手甩落。 耀发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抽烟》。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一句是，抽烟有害身体健康啊。当然这首歌曲呢，在当年的那个所谓的那种周杰伦的盗版合集当中是有这首歌曲的，所以很多人都以为这首歌曲周杰伦唱的哈。 嗯，哎，但是查理普斯说，我听出了陶喆的味道。 对，模仿歌手嘛，总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其实他这个就是跟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有点像，生活当中你的专业能帮你干点啥呢？ 能帮我追偶像，就是唱一首很像他风格的歌曲，最后被他注意到啊。 嗯，被偶像提起公诉是吧？ 什么呀？这个算是致敬吧？我觉得你这个不能算是，因为他起码旋律没有完全的。你比如说像狗焕中那首歌曲，中间直接就是东风破呀。 对对对，总体来说呢，我觉得就是这种换一换风格，或者是他致敬嘛，就是你听着像，但是实际上人家也没说自己是模仿周杰伦或者怎么样。 哎，当然我觉得就是说会门乐器或者说比较懂音乐，在生活当中真的是有很多用得到的地方的。你就比如说昨天的时候我们去排练了一个节目，然后呢那个舞蹈老师跟我们说，老师们大家要注意啊，这个节目是反拍。 嗯， 然后大部分的人是不知道反拍是什么意思的，所以一二三四的时候就全拍错。 嗯， 导致大家就是一片混乱，就是拍不到一起。 是， 但如果说明白就是说正拍该怎么拍手，反拍该怎么拍手的话，掌握一点点基本的乐理知识，其实就会很容易理解这件事情。 哎，是了，你反拍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月下当中当时的张亚东老师来给大家解释啊。就那一段，就是尤其是一些南美风情的 salsa 或者是这个这样的一些舞曲的话，它其实就是反拍的啊，你要反着去打。哎，算了，说了半天我也觉得说不清楚啊。咱们还是来看看冬天的这个冰上极限运动吧。冬天呢，你看马上冬奥会要开始了，比如说像滑冰车呀、打冰球啊，这基本都是这种咱们老百姓传统的这样一些冰上运动啊。 咱们的什刹海冰场已经正式对外营业了。 对， 哎呀，这真的是每一年比如说像我们滑雪技艺不精的这些人又想感受一下冰雪的热情怎么办呢？我们就去坐小冰车。但凡你后面有一个人两人坐在一块儿，然后用这个撑子慢慢推一下，就可以在就冰上感受驰骋的感觉。 哎， 那今年呢什刹海的冰场开放面积为16万平方米，包括前海的全部区域以及后海的东侧的综合区域。 嗯， 但是呢冰场也严格的落实疫情防控的要求，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要去玩的话，需要在入场的时候准备好扫健康宝、行程码，还有测量体温。 哎， 入场以后在玩的过程当中，大家也需要全程佩戴口罩啊。 对， 这个是除了疫情防控的需求，大家也知道，在冰上驰骋的时候容易冻脸啊，所以戴上口罩挺好的。 你这个音乐生活家无处不在啊！但是现在呢，这个国外的疫情是高发地啊，所以国内呢，你像天津、河南还有深圳等多地呢，也是报告了一些本土的病例，所以全市的疫情防控现在也面临着境外和境内的双重风险。这个春节马上就要到了，人员的这个流动更加频繁，所以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在即的情况呢，咱们疫情防控这件事情一刻都不能放松啊！ 所以也再次提醒大家要继续坚持疫情常态化防控的措施，戴口罩、不握手、勤洗手、常通风，尽量不去人群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场所。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要送给静瑜，你去冰场玩的时候也不需要男朋友了，自己玩去吧啊！ 我男朋友可以不用，我觉得 PT 更不用，因为如果你坐在我后面的话，那个冰车我是无论如何应该也滑不动。 安慰我自己说 I don't need a boyfriend， 一个人遛狗，心一个人散，一人份的早餐要加个鸡蛋，自己发朋友圈自己点赞，我独自带感冒要旅行，这并不算太糟糕，抱着爆米花电影院后排替情侣们在叨叨，漫步大街和小巷，无论陆地或岛上，一个人看着美好的，听着美妙的，只不过没人分享。阻挡 girl 难道还不能活幸福了？他们说苦 damn girl 自己过也是够辛苦的，亲戚在问，朋友在问，爸妈在问，为什么还在单身，帅哥尴尬的微笑给你，回家丢枕头泄愤。 I don't need a boyfriend， 不需要白马王子，买辆宝马自己驾驭，就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他们。 I don't need a boyfriend，男朋友喜欢自由没人管我。 I don't need a boyfriend， 每当我需要独自承受的时候，爱我自己承受。 I don't need a boyfriend， 太烦，讨厌被人怠慢，男人喜欢快餐，因为被我拆穿，找个好男人真的太难，虽然很坚强但也会害怕，在半夜回家时遇上的流氓，有时会幻想心仪的对象，犹如 Superman 出现，我什么做到的 Lois Lane，支持他拯救世界的梦想，像一个疯狂的 fan， 喜欢的内裤外穿，幼稚的霸气，但是他总是消失，让我担心，经常会失去联系，我不知该后悔还是操心，有一个男友也很伤脑筋，还是算了吧，做一只单身狗，享受着惬意晒着温柔的阳光，带走在家门口。 I don't need a boyfriend， 不需要奔波王子们来帮我自己驾驭，就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他们。 I don't need a boyfriend， 不需要男朋友，喜欢自由没人管我。 I don't need a boyfriend， 每当我需要独自承受的时候。喜欢自由没人管我，每当我需要独自承受的时候，爱我自己怎么说。 I don't need a boyfriend， 不需要男朋友， 喜欢自由没人管我。 I don't need a boyfriend， 每当我需要独自承受的时候。 陈梓彤确实不太需要男朋友，因为自己早晨做煎蛋，然后自己发朋友圈，自己点赞， 嗯， 好惨的感觉啊！ 但是你换一个角度说呀，自己去什刹海滑小冰车，哎、嗯，后面还没有一个200斤的 PD 压着， 哎，但我去的话，我可以推你一把，是不是、啊？ 你推我一把， 然后那个我推你一把，然后我说来我做啥，你推我一把， 我推不动啊！ 哎呀，这个 咱们看起来这第三期早秀观察也已经可以安排起来了。 好了，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公众号这个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看一下我们最新的一条这个早秀观察，这也观察，那也观察，观察的很仔细啊。 2022年的第一篇早秀观察，来看看我们到底观察了些什么。这是全新一期我们三个人做的一个视频小短片哈，也来分享给大家。 嗯，同时呢，我们今天这个专业的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挺好的。生活当中你的专业不管能够帮你干点什么，但我觉得今天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角度， 嗯， 你可以重新用你自己的专业的视角去看待生活当中的每一面哈。 技多不压身嘛，多学点。 是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一首大团圆的歌曲，来自于金海心的同一首歌。 大团圆，你吓死我了，我以为你要播难忘今宵。 马上就要过年了，朋友们啊，端上一盘饺子 给大家拜年了。 行了，我们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金海心的同一首歌，也希望大家在这么悠扬的旋律当中，能够开启你一天上班路的好心情。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拜拜。 大地知道你心中每一个角落，甜蜜的梦啊，谁都不会错过。终于迎来今天这欢聚时刻，谁千挑山万座，我们曾走过每一次相逢和笑脸，都彼此铭刻。 在阳光灿烂欢乐的